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中意玩玩具嘅人咧，都应该会有个梦想嘅。曾几何时都或者会希望自己都可以亲手整玩具啊。我唔知阿聪读书嘅时候会唔会想象过啊？第时可能如果有机会做一下一啲玩具设计嘅话，咁就正啊！ 我谂系由 B B 班开始咧，即系砌高达模型咧，砌砌下就觉得如果自己可以整一架，譬如 R X 七十唔知几多号，系一个自己自创嘅型号咧，就觉得好开心啦。 系，嗰阵我成日都会噶，即系例如话你，尤其是砌模型咧，咪自己攞啲嚟改装啊，即系用啲咩 A B 胶。哇！跟住整啊，咁后屘又做啲件啊，跟住后屘慢慢就砌一个自己心目中想要嘅模型出嚟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一个都仅此就系改装啫、嗯。有时候你就系希望，哇！如果我自己有一件嘅产品，自己可以参与去制作嘅话，咁就正啦。咁所以咧都曾经谂过就啊，如果可以做一啲玩具设计嘅话，咁啊唔错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啦，因为咧揾到一位朋友嚟咧，咁佢就系一位丰富经验嘅玩具设计 师， 冇错啦。咁啊就是阿乐嘅 ，Hello 你好 ，Hi 阿乐 ，Hello， 系咁啊，先讲下咧，因为阿乐咧就我哋都有睇过佢一啲嘅相啦，咁、知佢其实而家喺一间国际嘅玩具品牌嗰度咧，咁就系从事玩具设计嘅， 系 咁跟嘅 project 都非常之多嘅，可能我哋玩过嘅玩具咧，或多或少咧都佢有份参与过，都 即系特别系一啲英雄嘅电影啦，啲英雄角色啦， 因为我哋收藏唔少啊嘛， 系啊好多， 咁嗱先了解一下阿乐，其实你做玩具设计咗几多年？ 大大话话都差唔多十年啦，应该有 都有十年啦。话你系一毕业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做玩具设计嘅， 系 唔系？不如我哋先讲下，其实所谓玩具设计咧，有好多人就话玩具设计咪即系画幅图出嚟就系咁样叫设计咗啊？定系作为玩具设计应该系做啲乜嘢嘢嘅咧？ 都即系唔系讲咁简单啦，即系你话画幅图咁样就设计到一个好玩玩具或者生产到啦，叫做咁，其实中间会牵涉到好多嘢嘅，咁要经过好多即系步骤去处理，先可以真系面世到喺市场上卖嘅。 系 咁如果你话一开始我哋设计师啦，叫做所谓咁我哋当然要最好嘅，你读过做设计啦， 相关课程啦， 系啦，冇错。咁即系我读就系读产品设计嘅， 系 即系工业同产品设计嘅。咁当中又牵涉到，咁我又读过玩具啦。咁我个 professor 就其实都系一个玩具设计师嚟嘅。咁我俾佢感染咗。咁本身我其实想做室内设计嘅，咁因为香港地室内设计好赚啲，多数都系。咁即系慢慢感染咗啦。咁又同埋即系谂翻起细个，其实都好中意自己整一啲玩具出嚟玩嘅。即系由零开始整嘅，咁咪即系不如投身玩具界咁样咯。 系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如果讲话玩具设计嘅话咧，因为我例如话之前都曾经同一啲朋友倾过，佢哋都系做玩具设计。咁佢哋就系讲话你做玩具设计咧，你喺构想嗰件玩具嘅时候，你已经谂埋好多嘢噶啦，即系包括埋嗰件玩具嘅 mechanic 啊，点样样喐啊，谂住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效果，其实你都要谂埋呢一啲噶啦，系嘛？ 系啊，冇错，其实。因为其实我哋读书嗰阵时啦，即系有啲人可能读咗，但系未必运用到嘅。咁但系玩具系比其他所谓即系外观上嘅设计系复杂啲，即系例如你设计个电饭煲咁样，你有阵时可能谂下个外形嘅啫嘛，你唔会话啊谂下加热到几多咁样，可能佢唔需要谂，可能啲工程师会帮佢谂。咁但系如果你话玩具，你就牵涉到哇呢件嘢好唔好玩先。佢個樣係點嘅先，做完之後佢生唔生產到先，咁然後 咁大嚿嘢啦，咁複雜啦，可能好多 mechanism 啊，即係我撳個掣會彈粒飛彈，或者舉隻手咁，呢啲喺嗰個空間裏面做唔做到咁多嘢先？咁呢啲就要喺即係有經驗啦，然後又要讀書嗰陣時知道，喂咁樣先好玩㗎，啲小朋友咁樣先鍾意㗎，咁有啲 research 去 support 自己，咁就會件事就成功啲咁樣。 係，我其實想問一個問題啫，即係有好多時候呢，作為玩具設計師，我諗或多或少都會想將自己嗰種嘅情意結會放喺嗰樣嘢上面㗎嘛。咁你整一嚿嘢出嚟嘅時候，其實係邊個發版話整㗎？即係有啲時間係我有個 idea， 自己交 proposal， 跟住我交 proposal， 可唔可以做呢一嚿嘢啊？定係唔係嘅？老細就話嗱，呢一季咧，我哋公司嘅方向就想行呢個方向㗎啦，咁就有啲嘢要你做㗎啦。咁你都係收功課咁樣收 Q。做咁样系点样样嘅运作嘅咧？ 其实你讲得好好，因为两样都有， 两样都有嘅， 两样都有。咁我啱入行嗰阵时系喺啲比较细蚊型少少嘅 consultant 嘅公司嚟嘅，咁老细就会可能多啲话，你不如试下谂下有啲咩好玩啦，总之 俾下意见啦， 系啊系啊，咁类似呢个 brand 嘅咁嘅嘢，有啲咩过瘾嘢啊，玩下谂下啦 ，propose 下啦，咁样画啲 sketch 出嚟啦，再去即系 brainstorming 下，再谂抽一啲你大家都觉得好正嘅嘢，再 sell 俾客啦，咁样，咁呢个会有嘅，咁好似而家咁啦，而家就大公司啦。咁大公司就睇錢份上嘅，好多時marketing 嗰邊咧就主力啲，即係可能佢哋話哦分析咗啦，就同啲客又傾咗啦，我哋想呢個方向，即係可能個方向係刀刀劍劍，或者方向係變形係車咁樣，咁會有啲方向俾你，咁就你先再去度點樣去有啲 idea。咁但係咧，因為我而家係一間叫美資嘅大公司啊，咁佢哋主力咧設計部嗰邊咧都係美國嗰邊為主嘅，咁我哋香港呢邊設計咧就叫做 support 佢哋，即係主力嗰啲。design 咧就係佢哋嗰邊掉過嚟，咁我哋又睇下喂 make 唔 make sense 啊，做唔做到啊，再同佢慢慢傾，即係喺度back and forth 咁樣係咁做對答下咁樣，然後先可以真係出到嗰件事出嚟咯。 頭先你講起啊，即係如果你話喺唔同嘅 size 嘅公司啊、大型公司啊、乜型公司啊，咁可能都會有自己一啲出玩具嘅方向啊、一啲嘅取態啦、啊。咁如果你係一間蚊型公司嗰陣時候回想翻你去做嘅話，你出嗰啲玩具會唔會都係出一啲可能自己創作嘅玩具多啲咧？點解咧？有時候我哋都會喺度諗噶嘛，我都想假設我如果我中意玩變形金剛，我中意玩美漫英雄嘅，我想 做嗰啲噶啦。 我都想一做就做嗰啲，咁但係人哋你做嗰啲，首先你要攞版權，你先至可以做到噶嘛。咁作為一間蚊型公司，尤其是可能有啲真係啱啱想開辦玩具公司嘅朋友，喂，我想整個品牌出嚟，我想生產一件玩具，好多時。然后我又未必有咁嘅资金去做，咁啊变相如果要做一件玩具嘅话，可能系要自己去开发或者自己去创作一啲出嚟嘅咯。咁系咪一开始嘅时候你都系做一啲创作类型嘅玩具，定系都唔系？好好彩一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可以做一啲有版权嘅嘢嘅咧？ 一开始真系冇乜版权， 系 即系纯粹话哦，我想要做一个女仔嘅玩具或者 B B 嘅玩具，咁你就谂啦。有咩好玩啦，咁你俾啲 idea 大家啦，咁就试咁样嘅。咁因为 consultant 公司啦嗰陣时，咁好多唔同嘅公司有大有细呢，都会可能搵我哋公司去諗设计嘅。 係 係啦，即係可能佢哋本身都有设计部嘅本身嘅公司，但可能唔够好，或者想再多啲 idea， 咁就搵我哋公司去度桥啊，之后就 sell 俾佢哋啊，咁就我觉得我 sell 到啦，又有钱啦，当然咁如果做埋叫做做版啦，我哋咁更加多钱啦，咁样係即係前期就会多啲自己创作嘅嘢。咁我本人呢就中意女仔玩具多啲嘅，一開始，即係因為走嗰啲可能多啲曲線啊咁樣係啦，咁男仔都有嘅，不過就少涉獵啲，咁去到後期就慢慢越嚟多咁樣咯。 咁啊嗱，關於即係呢個玩具製作咧，其實我諗我哋頭先都係講設計嗰部分啫，最後翻嚟又問下阿樂啊，究竟其他部分佢有冇參與嘅咧？參與嘅成數有幾多？最後翻嚟講。 转头翻嚟继续。胡家人江建聪乐活玩家。 阿 今日咧就揾到阿玩具设计师阿乐同我哋倾偈啦。咁头先都讲咗少少啊，究竟玩具设计系做啲乜嘢嘢嘅？咁当然我都听到阿乐讲啊，佢话尤其而家佢可能喺一啲美资嘅玩具公司啊，咁就工作。咁好多时候都要同一啲外国嘅即系其他玩具设计师都可能要大家有一啲嘅往来啊、合作啊咁。咁当中都有好多例如 back and forth 啊，大家可能讲一啲构想啊，佢哋可能掉一啲 design 出嚟，跟住 集思广益咯，大家。 佢哋又要睇下究竟我系咪做到啊？practical 啊，系咪真系具体可以执行到先至决定究竟要唔要做落去啊？定系又要即系中间要弹翻转头啊？好多呢啲咁样嘅交流沟通啊，咁咁啊，我又想问下阿乐，系咪即系如果做玩具设计嘅话，对你嚟讲最头痕嘅地方系真系喺玩具设计嗰方面啦、啊，定系有时候真系同人相处啊，一齐合作做嚿嘢出嚟咧？ 多数都系沟通嗰个问题比较最复杂嘅， 系 系即系。画一啲嘢出嚟对我嚟讲就唔好难嘅，谂都唔系好难。咁嗱，有几样你要合作嘅人啦、第一就 系 你老细啦，第二就可能美国嗰边嗰啲人啦或者客啦。咁第三就 系 一啲叫工程师啦，仲有第四咧就 系 一啲叫 QA。咁有四个唔同范畴。咁老细大家明啦，即系要 佢帮我取先啦，点都 系啦。你要佢岌头就即系大家都知道辛苦噶啦。咁美国人咁又系即系佢哋同我哋，即系如果同我年纪差唔多嗰啲人咧、就可能个经验咧就冇我哋香港呢边咁好嘅，尤其是生产嗰边。咁 会听你哋话啲啦，反而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会听多啲我哋嘅意见啦。咁佢哋会谂一啲天马行空都好紧要嘅嘢，即系明明嗰只脚可能得成只牙签咁有，但系上面成嚿石头咁重嘅， 跟住就搞到工程师就可能我唔得，又同你哋拗啦。 系啊，即系画埋啲可能好离谱嘅嘢咁啊。咁就睇下边啲年纪，即系唔系年歧视啦，即系。边个经验 系你经验啊？ 经验多啲嘅人就可能佢出嚟嘅 idea， 我哋就容易啲 handle， 容易啲follow up 到嘅。咁但系可能真系 young 啲嗰啲就麻烦啲。咁咁之后就 系 工程师同 QA 啦。咁工程师咧，咁可能香港地做工程师玩具嘅工程师已经唔算好多。咁亦都系可能已经系叫做老一辈啲啲嘅。即可能40-50岁啊， 即都有翻上年资， 少人入行啦。 我哋叫佢哋老师傅啦，即系好听啲就系、是。咁、可能佢哋会有比较多经验啦，所以佢会教你多啲嘢。咁当然教过程可能会令到可能你不快嘅，可能会令到你唔开心嘅。 阿细侄，玩具唔系咁整嘅。 佢哋话晒红裤仔就可以教精你 啊嘛。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同埋佢哋觉得可能自己嗰一套先系最王道嘅。就即系你如果话哦，我有奇想，我不如咁样得唔得咧？咁佢觉得你系咪踩住佢讲嘢啊？咁样唔得噶，咁样咁当然一啲啲嘅啫。咁有啲又好好嘅，有啲又好虚心咁同你合作啦。咁我间而家嗰间公司就会比较好啲，即系大家都系叫做各守本分得嚟咧。咁佢哋都要做好自己嘅嘢噶嘛，即系唔会话令到一件事停咗啊，或者唔可以行落去。咁就再好啲。 嗱喺呢一度咧，我首先我想即系分两个问题去问先。第一个问题头先就讲到关于。是同外国嘅其他可能客又好啊，又或者其他即係所谓同事啦交涉傾嘅过程入面。我首先想知嘅就係、是、当真係遇上问题啦，哪怕佢有经验又好，又或者冇经验都好啦，但佢掉出嚟嘅构想真係太天马行空。你係好难同佢讲就话執行到嘅。咁点样呢，过去遇上嘅经验可以点样傾啊，定係最后尾要反晒面啦，定係都会为件事好啦，唉算啦，我大家互相諗个方法妥协咗佢啦。咁但係最后尾整出嚟嗰嚿嘢呢就同大家原本设想嗰嚿完全唔同。係点样 work 嘅呢，其实成件事係。 咁我哋好似点讲，好似即係好似即係警察或者侦探咁样去话俾佢听个现实系点样。即係揾啲證據去證明呢件事。 哦，即係要 proof 俾佢睇係唔 work 嘅。 係啊。 哇，咁其實變相都真係個過程，你要做多好多功夫，因為已經唔係淨係單單講緊就係設計一件玩具，係有時候有啲人我掉個 idea 俾你，你忽然之間變咗好似係即係嗰啲係學你話齋啦，警察上身一般，我要搜查資料證據去 proof 呢一樣嘢係不可能咁樣樣嘅喎，係。 係啊，同埋花好多時間之餘又花好多錢啦。 係。 咁因為佢例如有个諗法係例如个公仔点样打关斗咁样啦，係咪咁我哋就要整一啲叫做手板啦，即係叫 first model 嘅嘢啦，咁就去话俾佢听，喂唔得㗎喎， 或者打唔到啊。叫 bad board 啦，我哋叫佢 bad board model 啦。咁就去喂打几都打唔到，打百次咯。咁我哋不断咁调，可能调嗰啲可能弹弓啊，或者啲胶料啊，或者重量啊等等，不断调，可能十个 version 啊，我当 系。 即系改咗好多次啦，十个其实都好癫噶啦，即系可能三五个。 有冇试过即系十个咁多咧？over 十个 都冇嘅， 冇咁样俾人批斗 啊！去到咁嘅话咧，咁、那个 project 应该行唔到落去。 但系真系要做一啲嘅 dummy 出嚟俾佢哋睇噶，即系我以为好多时候大家睇图啊，大家倾嘅话，如果你系明就明噶啦，唔使真系具体要做一嚿嘢出嚟噶嘛。原来都要噶， 定系说服力大啲啊？有个 dummy 个实体立体嘅喺度， 系啊，即系有立体有片有证据咧，咁佢又话俾你听，就算可能打关斗，打到佢想打到成尺高嘅，咁我哋打到一半嘅啫，咁咪问佢喂，我哋打到一半咯， 收唔收货？收唔收啊？ 帮帮手睇睇啊，咁样俾意见啦，咁样。如果佢肯收货，咁大家咪容易啲搞落去、 但有时候会唔会好坚持又唔理我一定要一尺？ 都有 嘅。咁你都要谂，喂，咁变咗嗰个嘅玩法就你除咗系证明呢样嘢可唔可行之外，如果佢话俾你知唔可行，佢可能会要求你 make it work 嘅。即系你要做到佢可行为止，咁点算咧？即系明明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咁点可以令到佢可能啊？ 我哋就一来就揾翻下，睇下有冇啲现成系见过有做到嘅可能性先啦。 系就参考人哋 嘅。系啦，即系有啲太离谱，我谂大家会有共识嘅，就唔会话夹硬嚟得咁紧要。咁但系好似你唔好讲话功能啦，可能外观上咁都会有啲坚持嘅佢哋。即系例如我哋有一个牌子就系、是。好多太空打仗咁样嘅公仔啦， 系 咁嗰个都好多年代咁样，咁佢嗰啲公仔咧好旧噶啦，同埋咧嗰个导演咧就好 detail 嘅，即系唔可以改少少都一条毛歪少少得唔得啊？咁嗰啲咧，咁我哋每次可能都要问嘅，问到哇条毛钝啲得唔得啊？咁样，因为我哋生产唔可以做到好尖咁嗰啲嘢， 系。 咁之后可能再讲啦。咁钝啲得唔得？咁问佢喂得唔得啊？接唔接受啊？咁又要逐个喺度问，逐条毛喺度问咁样。即系可能有个公仔全身都系毛嘅。咁喂，你全身都毛，我要生产到，咁就可能有啲要钝啲，有啲要矮啲，有啲要短啲咁样噶啦。咁就要改咗一张我哋觉得好似生产到嘅图，再对比翻，咪好似 photo hung 咁样，即系捉错处咁样。嗱呢度我哋又改咗。呢度我哋又改咗啦，咁样接唔接受？你一系揀你边啲唔接受，话翻俾佢听，我哋再改啦，咁样。 我想问咧，即系平时如果话要同啲客倾偈咧，系咪都系得你自己一个去同佢哋去即系沟通开会噶？ 唔系嘅，咁都会有工程师陪我。 系因为就谂紧会唔会咧？有时候譬如当倾唔埋冷或者系倾唔成嘅时候咧，反而咧个感觉如果系我嚟一个比较年资深厚啲嘅，可能咧讲落去会有说服力啲，因为其实咧阿乐咧个样都比较后生啲嘅，即系有时会。凝住系噶嘛，后生啲去倾咧，觉得呢个未成熟，会唔会咧？你讲出嚟我都唔系咁 convince 唔到我嘅咁样噶。 呢个情况都有嘅， 都有嘅， 因为始终即系我虽然话做咗十年啫，但系其实都算后生啦，比我啲同事嚟 讲。 咁啊，当然有人即系我哋有需要嘅话，我哋倾极都倾唔到啦，倾唔埋冷啦，十几次都唔肯改啦。咁我哋咪揾一啲可能上级我嘅上级咯，帮手可能倾下点样可以即系简单啲可以完成嗰件事，系有呢啲咁嘅情况。 嗱，咁啊，头先咧阿聪咧就问起关于工程师嘅问题啦。嗱，我头先想问嘅另外一条问题咧，都关于工程师事嘅。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阿乐倾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剛才呢我哋休息前呢就讲起阿乐就佢即係作为玩具设计师呢好多时候都要同一啲工程师一起要合作去做玩具㗎嘛。咁头先嗰 part 呢弱略提过少少嘅就係、是、有时候佢会遇上一啲即係 project, 咁要困惑啲工程师呢咁大家就去倾究竟点样可以執行生产到嗰件玩具做到出嚟啦。咁我想知嘅就係话究竟同嗰啲嘅玩具工程师呢係咪有一个好稳定嘅拍档 係每一次做唔同嘅 project 都咧，我都係揾嗰一個啊，定係唔係嘅？成日五時花六時變會轉嘅 新嘢嘅。 因為頭先我聽你講就係、是，有啲可能前輩啲嘅，佢又會提點你啊，咁佢又可能會俾多啲意見你啊，甚至乎即係將自己經驗分享啊。咁但係有一啲咧就好難搞嘅，你同佢講嘅時候，佢就覺得，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你聽我嗰套講啊，你唔好有咁多咩奇想啦。 嗯， 即係我想知就係話，咁如果係咁嘅話，係咪？好稳定地，我揾死过一个工程师，大家拍住上，咁咪解决到个问题咯？会唔会系咁样咧？ 我呢间公司就唔会咁稳定，系同你即系好似兄弟班咁拍住嘅。咁因为始终个 team 好大啦，有好多 designer， 亦都有好多工程师嘅。咁designer 就当然我大佬会 assign 一啲工作俾我啦。咁佢嗰边个大佬亦都 assign 啲工作俾佢噶嘛。 哦，咁 有阵时系可能夹嚟夹去会有四五六个系都系 friend 咁样啦，同一 team 咁样，咁只不过多少唔同咯。咁有啲可能就 friend 啲，咁咪容易啲搞掂晒啲嘢咯。有啲可能普通见面唔系好见面多嘅，咁咪会时间会耐啲啊，倾嘅嘢亦都要多啲咁样咯。 系，咁我好想知啦，其实工程师同埋呢一个玩具设计师嗰个关系系点嘅咧？即系尤其是当讲到一件玩具 work 唔 work 啊，做唔做到出嚟？边一个话事多啲嘅咧？系 做唔做到出嚟，多数都系工程师话事嘅，即 系 好叫做都系无无奈奈咁样就会有咁嘅情况，因为生产系佢哋去谂嘅。咁但系点讲好咧？有啲设计师就会可能好 focus 佢哋自己设计嗰样嘢，即系将嗰啲嘢啄到好细致又好细致咁。但系有啲设计师可能你会话哦。我要将件事快啲完成佢，快啲生产到，可能有少少不足之处嘅，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我哋要去跟住时间啊，跟住钱去行。 系， 咁有两种好唔同嘅设计师嘅。 系， 咁我可能系属于后者啦，即系我系会觉得要件事完成到先为之系一个设计师啦。即系如果你完成唔到嗰件事，嗰、那个唔系叫设计师，嗰、那个可能系一个艺术家嚟嘅啫。 系， 咁你系咁画，你一个画家，你画十年都得噶啦。你画个。画嗰幅画十年又得，你做个玩具唔通做十年啊？ 系 啲人等唔到你出世咁样，咁呢间公司就冇钱赚噶咯，咁样啦。咁当然，如果你话自己开公司嘅，咁梗系可以咁做啦，想点都得啦。咁 样。咁但系头先阿乐讲起咧，亦都令我谂起，即系有时候呢一啲都系设计师嘅辛酸啊。因为当然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或多或少都会有少少嗰啲艺术家脾气，即系我希望我嘅创作摆喺呢一度，就最好就系完完整整咁样。就见到街啦，系咪先？即系大家买翻嚟嘅时候就系玩我心目中你哋想玩嗰件玩具嘛。但奈何现实好多时候都未必咁样发生。即系头先有讲过嘅，唔好讲话同工程师嘅合作啦。有时候甚至乎系你原本画咗一嚿嘢出嚟，咁你谂住俾老细俾客睇，咁嗱，但系好多因素啊，佢要你改噶嘛。头先你都讲过啦，可能每条毛都要执着噶嘛。咁去到呢啲位系真系无奈噶。有时候我甚至乎听过咧，有啲我原本设计咗件嘢出嚟，咁但系你。无论是可能俾负责授权嗰个嘅单位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俾个客睇又好啊，呢度改嗰度改，改到最后尾个样系完全同原本设计嗰嘢两样嘢嚟噶嘛，系，即系我谂你都唔少呢啲经历嘅，应该系话， 系啊，都多多地嘅应该， 系， 冇办法底下啦，嗰啲叫做咁我哋都想嗰件事系好好玩啊，好靓啊咁样，但系又我哋会计算好多嘢啦，因为始终系叫做公司生产，唔系我生产叫做。 系。 咁有啲问题即系、就是、有啲人可能啲 fans 会问，喂，点解你只翼咁样噶、啊？ 系。 明明电影唔系咁样噶、 啊。系啊，喂，最中意就系抽称噶嘛，即系可能就系话嗰条带嘅颜色，又或者嗰个设计同。嗰、那個原本電影嘅劇照就係有唔同喎、啊，點解唔跟翻嗰個劇照會問呢一啲噶嘛？成日都會 實會問嘅，成日都即係因為佢哋睇電影，哇！嗰、那個咁嘅眼鏡就應該係歪0.5mm嘅喎。 我見過甚至乎有人將張相咧係度啊，加翻啲紅筆咧，間翻個角度出嚟嘅 angle 係啊，有落差。 係啊，咁但係因為我哋要生產啦，同埋我哋賣嗰啲玩具唔算係好貴價嗰種，即係唔係一啲叫做叫珍藏版啊，或者系 好似某啲 figure 公司咁，係哇幾千蚊一隻啊， 係好 detail， 好 detail 嗰啲。咁我哋唔係可能百幾蚊， 係 已經有一隻六七寸嘅公仔咁樣。 係 咁，但係我哋已經係可以喺嗰個價錢裡面做到係最好出嚟俾你哋。 明白。 咁佢哋喺度抽稱話，喂，你呢個嘢咁樣個條頭髮高咗，個頭髮頓咗咁樣。咁我哋就無可奈何啦，咁我就係哇百幾蚊啊，你想點呢？ 我就想知你想點啫。我就想借差價錢有呢個燒鵝髀嘅味道 啦， 就係咁簡單。 成日都係俾五蚊就諗住買刺食咁， 好難噶嘛。但我想知道咧，就頭先喺上一節咧就講到話關於即係一個玩具佢嘅尖同埋盾嘅問題，因為其實譬如我哋買一啲日本嘅玩具，哪怕就講譬如高達模型啦，係可以有幾尖得幾。尖冇問題，但你頭先講到就係話，譬如你做嘅係唔係可以咁尖啊？個原因係 個定位唔同，我覺得 係啊，因為市場唔同啦。一來我哋叫賣去美國、歐美嗰啲地方咧，就會有一套安全標準嘅。 係 咁賣去日本咧，又會有另外一套安全標準。咁你見好多即係頭先講啦，機動戰士嗰啲角咪好尖嘅，平時見到即係篤到死人。如果你夾硬篤落去嘅話，咁我哋美國係做唔到，因為呢啲係安全問題，咁即係叫 QA 啦。咁其實喺 around 十年前到咧，咁就個 QA 其實係嚴格咗好多嘅。咁由本身可能哇好簡單就可以生產到又多顏色啊，又靚嘅公仔咧，就變咗少咗顏色好多喎。點解啊？因為顏色而家話啊，嗰陣時十年前話 check 到有毒， 係 咁有毒咁點算啊？咁咪整啲冇毒嘅咯。咁冇毒嘅。咁就貴㗎喇，咁貴咗好多喎，咁啲顏色咪少咗喇。所以你我哋以前玩嘅玩具咪好繽紛嘅，一隻 figure 講幾百隻色喺上面都有㗎嘛，但而家可能一隻 figure 幾十隻嘅啫。咁又或者好似尖呀、啊、篤親人呀、啊、篤親隻眼呀、啊、咁呢啲呢都係我哋美國要求嘅標準。 因為我哋頭先講話可能個市場定位唔同呢，你唔見嘅咩？而家你坊間買到好多日本出嗰啲嘅玩具呢，佢都 list 到明就係話可能要15歲以上先玩得呀、啊。同埋你見入面嗰啲嘅分件啊，細粒到咧，一隻 figure 可能跟你五對手係嘛，跟住又唔知好多唔同嘅配件啦、啊。咁嗰啲配件仲要係細粒到啊，好似我之前咪買一隻蒙面超人咧，真骨雕嗰啲啊， 係 哇！佢直头系嗰啲，因为你知其中一只系会用嗰啲咩 USB 手指变身噶嘛，嗰啲 USB 手指你跌咗落地下，你唔使知道你搵得翻啊，系可以唔见，你根本你唔会可能见到一只咁样样嘅玩具设计咧，系放喺美国玩具身上，反而美国嗰啲咧通常好襟玩，所以有时候咧你见到而家近年美国出嗰啲 figure 咧，好多玩家都系噶嘛，见到网上面流传出嚟嗰啲相话，哇！佢跟多一对拳头啊， 系啊， 即系黄恩浩党啊，喂，跟多个头雕俾你啊，因为以往系唔会噶嘛，佢跟咗系嗰个手型嘅话就系个手型，但系佢亦都系因为佢嗰本身嘅设计咧，小朋友玩起上嚟嗰个安全啊，会令到佢觉得啊，你唔会无啦啦拆件嘢出嚟摆落个口食啊，吞咗落肚，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咯，系嘛？ 主要系呢啲啦，头先你讲到差唔多 cover 晒，咁美国嗰度咧就会体重好多。咁而日本就因為你頭先都有講啦，幾多歲以上，咁我哋呢好多時嗰啲 figure 呢細粒得滯嗰啲公仔呢，有啲零件呢就叫四歲以上㗎啦。咁如果四歲以下，我哋唔可以做啲太細粒嘅嘢嘅。咁你見我到 figure 都係四歲以上嘅，咁又唔會太離譜嘅。至於你話十幾歲嗰啲更加係唔使點樣諗添啦，即係成碌棍棒死人都仲得啦。 但我成日想知道，即係而家可能你見到玩具市場，咁當然美國就係其中一個玩具大國啦，日本又另外一個即係生產好多玩具㗎啦。有時候會唔會即係互相比較，就見到哇唔係喎，而家日本佢哋出嗰啲玩具，無論係嗰個嘅可換度啊，同埋佢嗰個細緻程度啊，都幾高 standard 㗎嘛，即係個標準都真係。去到幾高噶嘛？會唔會你哋作為可能大家都叫做同一個產業咧，會好多時候有比較，覺得喂，我哋都要做翻啲嘢係符合個安全條件嘅情況之下，亦都希望盡量喺嗰個仔細度啊，做翻即係接近咁樣樣咧，會唔會有呢啲考量噶？ 會噶會噶。咁一來個工業上，我哋而家科技越嚟進步咧，以前好多做唔到啊，好難做嘅嘢，而家係方便咗好多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好多年前你見到一啲十二寸嘅公仔，哇，好似真人咁樣喎，好靚喎，咁樣其實佢係用人手油噶嘛，以前。咁但係而家你話細啲嘅公仔，咁其實六寸啊、七寸嗰啲，咁我哋已經可能有一部機。 好似 3D 咁打印落去佢块面度，就变到好像真啦。即系以前可能要揾十个师傅油一个公仔头嘅，咁而家可能一部机已经搞掂咗。 系 啊，我哋同埋即系得意在咧，有啲得意咧。头先你讲话美国同日本分别啦，咁日本你知佢哋脑洞好大噶嘛，乜都可以出啲玩具出嚟，一撇屎又可以出玩具，有即系 B B 呕奶都可以出做玩具咁样噶嘛。咁美国咧就会少好多嘅，同埋佢哋咧可能佢美国好大噶嘛。有好多省份噶嘛，有啲省份可能你根本都唔知咩叫日本玩具，可能未见过，但系佢又去做日本做设计师噶咯，咁佢哋个思想咪会狭窄少少咯。咁然后我哋香港又点解好啲咧？因为我哋又涉猎到好多美国嘅文化啦，又涉猎到日本嘅文化啦，而家可能韩国啊、大陆咁样啦，每个文化玩具文化都会见过，而且我哋以前香港系好出名嘅玩具制造嘅地方嚟噶嘛，即系以前玩具行业系好盛行噶嘛，喺香港，咁所以我哋见嘅嘢又多啲啦，咁我哋学嘅又多啲。咁有陣時佢哋咪會美國人都要經我哋去學習埋日本嗰啲嘢囉。咁我哋一早已經學咗㗎喇嘛，我哋已經由細睇到大係咪。 咁即係關於玩具創作呢，我諗樂呢都有好多嘅經驗，咁亦都曾經即係有唔少嘅參與。轉頭返嚟問下啦，最難忘嘅一次係點樣嘅一次呢？樂 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翻嚟咧，继续同玩具设计师阿乐倾偈啦。咁阿乐咧就都喺玩具设计都做咗有十年啦。咁头先都讲起，就当中有好多即系 辛酸啊。 我想讲个开心事嘅，你哋要用辛酸嚟形容嘅。咁嗱，真系想问一下你，其实喺过去呢十年啦，你做玩具设计自己比较难忘深刻嘅时间系点样样嘅一啲 project 咧？嗰啲时间系点样样熬过 嘅咧？ 难忘，我谂最难忘都系我第一间入行嘅公司啦， 系即系初出茅庐就少林寺咁啦。 系啊系啊，咁我因为其实我未毕业已经知呢间公司存在嘅， 系 咁亦都知道佢哋系少林寺嚟嘅，即系学到嘢嘅，咁啊梗系去即系吸收下经验啊，吸收下啲知识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好长，即 系 好难忘，因为佢里面啲同事又好 friend 嘅，但系。冇乜對立面嘅，應該都唔會話有啲咩辦公室政治嘅。 係 咁，大家嘅唔鍾意嘅呢就唯一就係老細嘅啫，即係大家都唔鍾意老細嘅，即係唔係話爭佢，即係可能有陣時會令到大家唔舒服咁樣嘅。 因為係咩？嗰、那個要求好苛刻， 好高啊， 都苛刻啊，係 咪？即係好多時候要你喺有限時間之內要加一個唔 make sense 嘅數字出嚟咁嗰啲啊， 係類似啦，即係一来佢嘅工作时间好长嘅，即系你平常人朝九晚五啦，系话朝九晚六啦，香港地咁加埋 O T， 我当你都系朝九晚八嘅啫，系咪咁？咁我哋嗰啲系好似日夜颠倒咁样嘅， 即系搭的士翻屋企 claim 钱，跟住瞓两三个钟头翻工， 系类似啦。咁因为佢咧就唔中意日头中做嘢嘅，所以你好，我哋会好少见到佢喺即系。上昼见到佢嘅，多数系讲紧七点之后会比较长期见到佢多啲。咁我哋翻工系讲紧可能一两点先翻工，下昼。 系 本身我哋系预十点翻工嘅上昼，即系本身个合约系应该咁写啦。 系 咁我哋一两点翻工咧，系翻到可能深夜嘅三四点先走嘅。 嗯， 即系闲闲地都系十五六个钟啦，嗰度。 系啊，即系呢一啲系创作人吓， 冇生活冇拖牌啦， 经验啊，即系一啲新鲜事可以话 系都。几癫嘅，因为嗰阵时我做咗 around 四年到啦，就四年都系咁，每日就系食晏昼当早餐啦，食宵夜当晚餐咁样嘅情况。咁但系都几开心，因为成班同事好玩得嘅，咁即系大家喺公司嗰阵时我讲笑话玩，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开工啊咁样。咁有阵时就即系。好唔好彩地嘅话，可能有阵时要俾啲嘢老细睇， 系 咁系试过，可能夜晚一点俾佢睇，佢系仲有嘢改，咁就要改到凌晨四点咁样先走得咁样咯。呢啲都真系几深刻嘅。 咁我想问你，当中有冇即系一啲比较深刻嘅 product？ 有试过。最尾都系冇生产到，应该话有啲嘢，嗰件嘢系咩嚟嘅咧？咁系 一件会吹泡泡嘅机嚟嘅，系咁佢就想喺好短时间内咧，就吹到成地都系泡， 系即 系好似人嚟你唔知咩 party 咁，泡泡 party 咁，成个泳池都系泡咁嗰啲咧， 系 咁佢，但系嗰部机咧系可能只系入一啲干电芯嘅啫， 系 即系唔系细细粒嗰啲啦，可能大粒 大粒嗰啲啦。 咁我哋试咗好多唔同嘅电量嘅电芯啊， 都呕唔到成地泡， 泡嘅浓度啊，即系嗰啲碱液嘅浓度啊，嗰啲出窿啊，或者嗰啲风扇嘅种类啊，即系差唔多每样我都试十次八次嘅。 就是、你呕泡啦，都未有 啊，我都呕晒成地都系泡啦，仲要我系唔知上咗去间厂度啊。同佢斗咗成个礼拜定两个礼拜，喺度睇佢呕泡，然后就教嗰啲碱液啊，点样个 formula 点样好啲啊，或者啲窿会唔会密啲啊、粗啲啊咁之类去试嗰件事，试到头痛埋。 咁嗱，但系即系最后尾啦，想问一下啦，俾一啲建议啊。假设真系有啲人好想做玩具设计嘅话， 鼓唔鼓励入行先？ 我鼓励啦，当然本身你自己对玩具设计啊或者玩具系有兴趣嘅话呢，都可以諗下，因为你本身鍾意玩玩具呢，你都想做自己玩具，你唔一定第时帮呢间公司做嘢嘅，你可能自己创立一啲品牌出嚟，因为而家香港地或者内地或者每个国家啦，应该话都有好多自己嘅嘢，我諗大家都见过啊，喺街度买，有啲咁过瘾嘅啲 figure 咁样，但其实可能原来系香港人做嘅，可能自己设计出嚟众筹可以攞到钱，然后再生产，咁都会有嘅。越多人参加，咁大家个市场玩到玩具，咁大家越开心咁样咯。 系咁啊，今日咧唔该晒阿乐啊，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玩具设计嘅嘢。嗱，有机会再上嚟倾偈，因为我知咧，除咗佢玩玩具之外咧，佢都好中意玩 cosplay。有机会再揾佢上嚟倾啊，唔该晒， 唔该晒。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